阿那都巴努乌嘎米达玛都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嘎欧巴耶丹阿巴阿那都巴努乌嘎米达玛都嘎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伊沙弥达鲁伊萨，梅萨鲁嘎达曼，玛达弥达伊尼斯基南，梅兰达乌斯内扎鲁辛哈萨，阿鲁阿里乌苏尼达。那都巴多乌嘎米达玛多西那南阿萨嘎达鲁玛里斯瓦拉欧巴耶达阿波努 迪加比，我来送你迪加比，我来送你迪加比。 清晨的睡梦中，吹着和煦的风，列车已启动，火车声轰隆隆，一会儿天变光，一会儿城市走。黑了马萨白的风梦，黑了马萨白的梦，黑了马萨白的风梦，黑了马萨白的风梦，黑了马萨白的梦。

海林家水，龙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雄可贵，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度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时那龙魂那一度在心 米嘎水沙都嘎咕 呀啦 啊自在呀啊咕 呀啦 啊自在呀啊大力丁 呀啦 呀啦呀啦啊里嘎 啦呀啦 嘿哟 哎呦